城市嘅。咁跟住嘅馬勒夫人喺邊度寫咧？咁啲學者就話，應該呢本書呢個福音係喺巴勒斯坦北部同埋敍利亞嘅南部。咁我哋睇睇呢個地圖啊，聖經最尾嗰頁，最尾嗰頁咧就係、是、耶穌時代嘅巴勒斯坦圖啊。巴勒斯坦北部呢，其實在哪個地方呢？就可以說是加利納亞 上高那裡。 我都想想都沒有 想到，你都不及我。然後呢，敍利亞哪裡呢？敍利亞南部嘛。敍利亞呢，其實呢就你看到大馬士革嘛，大馬士革就是敍利亞的首都來的嘛。所以呢，他的成書呢就在某一個嗰、那個大概個位置。福音裏面咧有意提及咩咧？敍利亞呢個跡象，點解即係耶穌喺為猶太人傳教，喺加利利亞傳教啊，跟住嗰加利利亞嗰個湖周圍傳教，但係佢講及敍利亞咧咁，佢喺第四章啊，讀福音第四章23-24節。23-24節咧就话，耶稣走遍咗全个加利利亚，在佢哋个会堂里边施教，宣讲天国嘅福音，治好民间嘅各种疾病、各种灾殃，佢嘅名声传遍咗整个叙利亚。所以耶稣都冇去到上高传教，但佢咁样讲。就是反映一樣嘢，啊，當時嗰個宗徒團，嗰、那個門啊宗點啊宗徒，呢、這個門教會團體啊，就喺嗰度發展。喺所以嗱、我哋聽話都提及話，呢、這個福音咧有濃厚嘅巴勒斯坦嘅色彩咧，咁會唔會話，譬如你又話喺敍利亞南部會唔會有問題咧？咁啲先學者嘅解釋就係咩咧？就話因為當時無論敍利亞也好，巴勒斯坦也好，就是受羅馬統治。既然是受羅馬統治呢，那他們同屬於一個同一個，他們當時是屬於一個同一個行政省。既然屬於一個同一個行政省的時候呢，於是他們很多即所謂的習慣語法呢會很相似。而且在公元70年的耶路撒冷同埋猶大地區咧好動盪，即係猶大城毀滅啊嘛，咁毀滅嘅時候啲猶太人點啊？走難啦、啊，北移啦、啊，係咪？你大家都知喺中途學説裏邊都發現就好多好多基督徒咧一路向佢上，甚至向小亞細亞一路傳過咧去到加唔多等等嘅地方啦，係咪？咁就係佢北移，咁所以咧敍利亞嘅猶太人咧佢好多，即係有好多猶太人移民咗嗰度，因為係。毀滅咁羅馬毀滅呢個耶路撒冷嘅問題，同埋亦都嗰度咧有唔少嘅基督徒都去咗嗰度，所以嗰啲聖經學者就覺得係馬太福音係寫俾嗰個區嘅基督徒，而呢個區嘅基督徒有咁嘅背景嘅。咁對象好簡單啦，就係成書嘅地點嘅教會團體咧，呢個團體扎根於猶太嘅傳統，佢哋好熟古經，所以引用馬太福音引用好多古經。咁啊，佢深信耶穌基督係滿全古經嘅一個預言，所以耶穌話我嚟滿全佢。最後一點要介紹馬太福音作為導論嘅咧，就係佢個所謂神學思想。咁馬太福音想講乜咧？其中有幾個神學思想咧，要介紹嘅。第一個就係天國。天國呢個神學思想咧，係馬太福音一個重心嚟嘅，就係、是、在天之國或者係天主嘅國。一共出現了55次，啲聖經學者好識、好犀利、好清楚嚇。馬可福音14次啫，路加咧34次，所以咧馬太係咁多次咧，所以睇到佢嘅馬太好重視呢個思想嚇、有55次咁多嚇、多過路加成20次、21次。馬太直接用天主嘅 用天国嘅福音嚟到综合咗耶稣嘅宣讲。喺耶稣身上就等于咩呢？如果你见到耶稣，就等于天国嘅临在。但系佢唔话耶稣就等于天国喎，有天国嘅临在啫嘛。天国临现喺呢个世界，因为耶稣临现呢个世界。天主嘅威能咧，系透过耶稣嘅言行彰显出嚟嘅。天主唔会即系冇嘢咁样显现出嚟，系透过耶稣显现出嚟。而听耶稣等于咩咧？听天国嘅说话。嗱，呢全部咧系喺福音里边嘅章节有嘅。我就唔讲出章节啦，费事再见啦。而跟随耶稣系等于咩啊？跟住做天国嘅门徒，即系我哋天国嘅子民，就系跟住耶稣。咁同耶稣一齐同享光荣咧，就系承受天国。呢啲咁嘅每一个概念咧，里边都喺马太福音直接咁讲嘅。譬如举个例子，跟住耶稣等于天国嘅门徒咧，就13:52，同耶稣就享用光荣咧，等于承受天国咧，就喺25:34。记唔记得25讲咩？唱歌都唱啦。最后审判啦，你病我病，你嚟探我，我话医院，你嚟啊，我喺度过系啦，唱个歌啦，冇错啦。最后尾嗰句咪话，你嚟承受呢个天主嘅国啦，系咪？就系佢嗰个啦，就嗰个说话就嚟住嗰度啦，就喺马太福音嗰度出嚟。天国并唔系指实实在在嘅王国或者系一个地方一个所谓国土，而是天主的权威和他的大能的表现。天国的概念是很抽象的。耶稣自己他的言行使命就是天主威能的显示，所以耶稣做一件事呢，是彰显天主的威能。天国是一个动态 的东西来的。他有什么呢？他现在和将来。我哋而家生活喺天主嘅角度里边，天国里边，系嘛？现在嘅角度，天国点咧系咁嘅，将来点咧要发展嘅，唔会系死板板嘅。OK， 你而家你知道譬如任何国家有个国土有疆界咧死板板嘅，但系呢个天国唔系咁。佢已经有系咩？有已经系同埋尚未系，已经系就话以前系咁嘅，将来系点咧？咁就发展。咁啊喺耶稣身上咧临现啦，但系要喺佢末世嘅时候先系满全，喺耶稣再嚟嘅时候咧，呢个天国先系满全。咁福音之中，马太福音之中咧，耶稣有五篇训言咧，就发挥咗天国嘅主题。我上个星期讲咗五篇嘅五次训言，五次行动啦。佢个五个训言咧，讲咗天国嘅五个主题，一个5-7就系天国嘅宪章，就所谓真话端嗰段啦，同埋后边我对以前点样，而家对你讲点样嗰度啊。然后咧13系讲天国嘅奥秘，24-25系讲末世天国嘅圆满实现，末世嘅常点，所以25嘅审判嘅时候，天国实现最后点嘅。第10咧讲天主国嘅发展，第18咧系讲天国嘅子民同埋要点样生活。所谓天国子民就跟随耶稣嘅人呢个信徒啦。要怎样生活，他的团体怎样生活，那这个是他的五个重点。然后第二个思想就是耶稣基督，即是马窦描写耶稣基督怎么写法。马窦的耶稣基督的观念，或者马窦福音描写耶稣的观念，第一就是旧约的满全，这个不用再讲了。第5:17里面讲，同时都是突破，是第21-48，要不要看看这里啊？有满全有突破。第5:17就是我不来废除法律或者先知，我不来废除而是满全，然后21-48咧就突破啦。嗱，旧约系咁嘅，唔可以杀人，边个杀咗人应该受裁判。但系 你哋而家为向自己嘅弟兄发怒嘅咧，亦都要受裁判。对自己兄弟话傻仔咧，就要受议会嘅裁判等等。啊，至到后边43咧，你哋应该爱你嘅近人，恨你嘅仇人，呢个系传统嘅。耶稣咧就话：我对你哋话，你哋要爱你哋嘅仇人，为你边害人祈祷，呢个突破。所以耶稣一方面系成全咗旧约嘅，但系亦都开个新嘅领域、新嘅层面。第二点咧就系咩咧？就系喺教会之中，耶稣基督喺教会里边系光荣嘅主。从马太福音里边，我哋睇到咩咧？其他几个福音冇讲，冇记载嘅。现世来朝，现世三个现世嚟啦，唔知道耶稣边个问？克洛德，究竟耶稣你哋君王俾出世啊？好使我哋去朝拜佢。所以，啲贤士咧嚟到朝拜呢个主，佢称耶稣为主咧喺福音里边，喺呢个马太福音里边有44次咁多，而路加只系得23次啫，都系少。佢预示将来光荣咧由天降下嚟，就系第25章里边讲，人子将要从天降嚟，光荣咁降嚟，系第25章31节。而求耶稣帮嘅人呢，譬如正话我讲嘅嗰个外邦人个女人叫耶稣医好佢个女嘅时候，佢叩拜佢。喺福音里面好多次都系啲人去求耶稣帮嘅时候都叩拜。咁最后中途呢，喺28章里面，当耶稣复活咗即系升天之前呢，都去朝拜佢，然后佢先至升天。喺呢度睇到呢，就系话福音里面好多次是光荣，耶稣是一个光荣的主理，不是一个普通好像其他的师傅那么简单。第三个观念是教会，就是福音里面要讲教会这个神的观点。在四福音里面只有马窦用了 Ecclesia 这个字，Ecclesia 是希臘文E-K-K-L-E-S-I-A 这个词是马窦用的，三个福音都没用。那马窦在这里用的就是19章，当问伯多禄，你们认为我是哪个时候？伯多禄说，哦，你是天主子，是不是？那他就说，你以后叫做磐石伯多禄，我要在这里建立一个教会，是第一个圣事咧有咁嘅写法。第16章18节，同埋咧18章17节两个地方吓。18章17。17节你话，若是他仍不听从你们，他们，你要告诉教会，如果连教会也不听从，你就将他看作外教人或税吏。两个地方用教会呢个字眼。 咁你话 Ecclesia 即系 点解 啊 ？Ecclesia 就是教会，即系亦做教会。 教会点解？ 但在门徒身上呢，马洛船看到什么？整个教会团体，他不是看一个人，是整个教会团体。那这些圣经学者就什么呢？赞同教会是他的所谓基督学的一个延续。因为教会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没有意思的，耶稣基督他的福音讲传的时候呢，特别在他在28章最后那段的时候，他叫他的宗徒出去宣讲福音，那才是建立个教会嘛。咁雖然佢以伯多禄為首建立呢個教會，但呢個教會係好似所謂天國咁係擴展嘅。咁啊，教會咧係新喺馬窦福音裏邊咧，認為係新約嘅新選民。咁馬窦咧唔係即係同呢個約望或者路加強調耶穌離世之後 派遣、啊、大家讀過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所以大家就再讀張帆都數下，路加福音的那個那個中心是講什麼，是什麼福音、啊、叫做什麼福音、啊、聖神的福音、啊、是吧，就是不斷地講聖神的嘛。OK， 但是馬太不是的，馬太福音呢他沒有講即是應許聖神啊什麼的，馬太福音是什麼呢，耶穌親自和教會日日在一起，最後尾那句啊，我親自和你一起、啊、這句說話呢就表達什麼呢，阿馬龍爾咯，主是與我一起咯、啊、這個阿馬龍爾在馬太福音裡最後的，但是也是最早的，當他預言話向天使向瑪利亞報喜訊的時候，他將取名克亞路爾，是吧，是一個對字。所以馬太福音呢實實在在是跟這個、路加福音或者約望福音很不同的地方。路加、啊、這個約望都有講聖神，是耶穌臨離開他中途前的預言聖神降臨的時候之後呢，你們會明白一切嘛，聖神會幫你了解嘛，是吧。然後呢就睇先，馬太福音裏面仲有咧，就係咩咧？就係、是、強調你哋兩三個人喺埋一齊，我就喺你哋中間。所以佢好強調嗰個教會團體，啊，佢唔係咁著重，即係好似其他福音咁樣去講其他佢一個人啊之類啊。係教會存在嘅理由就係咩咧？就係呢一個有耶穌喺中間。這個事實和信念不是一種單是一種信念，我們兩三個人在因耶穌的名祈禱的時候呢，耶穌這樣說過，即是我們相信，但是在馬太福音來說，他不單止是相信，他是耶穌實實在在和你在一起。那這個也是教會的使命，是給教會團體的成員在裡面去體會他的臨在，去經驗他的臨在。如果我們經驗不到他的臨在，即是表示我們團體是有問題、okay。 然後教會第三、第二點是什麼呢，向歷史和世界開放的，正如我們石都強調最後尾那段 最後尾那兩三節耶穌升天的、啊、你們去普世、普世去傳揚福音，使萬民成為門徒，使萬民成為門徒。所以這些萬民就分享耶穌基督的救恩。我們還可以看一看呢，就看先，不知道是否有讀過呢，第八章第四節有沒有讀過，不知道這個是一個參考分享救恩的問題。第八章第四節呢就是說，耶穌對他們說，小心不要對任何人說，但是叫司祭檢驗你獻上門室所規定的禮物，為他們做證據。這個呢是一個先，當那些賴病人不可以跟這個團體一起的時候呢，是一個叫做什麼margin 度啊，邊緣人士嚇，咁佢哋得到呢個恩典，你證明得到個恩典咧，就係由司祭去檢驗嚇、然後咧就第十一節就咩咧？就係話本國嘅子民反而要驅逐到外邊黑暗。里面那里有哀号和切齿，本国子民、啊、但是前面那里就有很多人由东方西方来和阿巴郎伊撒格偶的伯在天国里面一起坐着，看得到这个福音这个救恩是给其他人的，不单止说在耶稣临升天的时候对门徒说对中途说，也都实在在里面已经讲了的了。21章43 啊，一張43。呢個三節咧，佢就係嗰個漁户嘅比喻嗰尾嗰句啦。為此我對你哋話，天主嘅國必由你哋中間奪去而交俾結果子嘅外邦人。啊、所以對猶太人嚟講咧，就係好大嘅，即係你話侮辱又得，啊挑戰又得，係，因為本來佢哋就係承受天主嘅國嘅救恩嘅恩典啊嘛，啊而家咧由佢哋手上奪去俾外邦人，咁啊，咁啊好，我哋好彩啦嚇，收到咗啦。好，最後一點就係講基督徒嘅生活啦，即係正話啦講啦，天國、耶穌基督、教會，同埋最後就係基督徒嘅生活。咁啊，馬太福音咧十分着重生活嘅實踐，所以佢喺第一次訓練嘅時候，佢對啲聽眾話，即係喺第五章嗰度開始，佢話即係忘記最後尾佢話，唔係凡係叫主啊主啊嘅人就可以進天國，你哋唔好將你哋嘅房屋建喺沙土上，而建喺石上高，呢個就係一個生活嘅實踐。當然在25章更明顯啦，我病了，我沒有衣著，我沒有食等等，是一個生活的實踐。他批評法利西人呢，只是講嘢不做嘢。23章第三節呢，他的批評點樣嚟講呢，就是連指頭動都不動一下的。23章第三，凡他們對你們所說的，你們要行而且要守，即是說那些經師呢宣講的事你們應該做，但是不要照他們的行為去做，因為他們只是說而不做，他們將沉重的擔子和負荷的擔子放在人綁好了，放在人類的肩上，但自己呢就不肯用一個指頭動一下。但是馬太福音就不是這樣，譬如耶穌指責這樣的情況嘛，所以他強調要生活要實踐。你的義德要超過經師和法利西人，這個也是實踐的，不應該在人面前行仁義祈禱，你們祈禱的時候要關上房門，在房裡面祈禱，即是表示要做的，你們應該成全好像天父一樣，所以我們有一個遠景，有一個理想，我們做這麼多夠不夠呢，我們要再進一步，因為看過天父那個成全的境界去到哪裡呢，我們就有排都去不到，我們雖然都到天父在這裡，我們還要繼續行。凡願意人給你們做的，你們也都要同樣為人來做。所以在馬太福音來說呢，對基督徒的生活的觀念呢，他是強調實踐，不是強調只是討論。所以我說我都要改變一點點，就是我說由今個馬太福音開始的玫瑰經呢，其中之一就是我們不要只是講祈禱，不過沒有做祈禱，所以呢我們要做祈禱。今天呢就講到這裡呢，就叫做簡單介紹完他的福音的一個概要。咁下星期開始咧，我哋就入第一章嗰度講落去啦。咁今日唔知道有冇啲嘢要分享討論問題？冇好咁啊，唔緊要啊，即係你話講完你唔記得我，我覺得唔重要，因為你有個概念咧，咁幫大家喺聽內容嘅時候咧，就會少啲失力嘅，如果唔係咧，變咗可能點解會咁咧？咁原來呢個福音有佢個獨特嘅地方。 你以前冇講過關於法利塞人啊、猶大人啊、先講加利利人，因為聖經用好多唔同地方嘅人，咁源頭其實係一個嚟嘅啫，不過就係幾百年。即係耶穌出世之前嗰幾百年分散咗，你有冇以前有講過大概呢啲咁？ 好耐好耐好耐以前，即係呢度幾百年之前嘅嘢，幾千年之前，我哋講嘢咧都可能十幾年之前嘅嘢講過， 當我第一次講賴爾谷杯咁嘅時候咧，我就介紹過，譬如話經師啊、師制啊、法利西人啊、撒杜西人啊、厄色尼人啊呢啲咁嘅資料。咁即係好耐、好耐、好耐、好耐以前嘅嘢。 咁有冇興趣？好簡單，五分鐘講講佢嘅。唔係今日，今日你驚？即係嗰啲嘢都幫到我哋去理解一部分嘅，因為有啲嘢佢特別同加勒人講嘅，有啲嘢咧係同某啲法利西人講嘅。咁但係有啲人同猶太人講，其實佢都係出一個，不過咧就有啲地方住嘅地方唔同。 佢有佢嘅特色，就係因為佢個文化背景或者生活嘅因素影響到佢哋嘅一啲思想嘅發展。譬如舉個例子，最簡單嘅就係撒杜西人同法利西人，我哋喺路加福音講過啦。嚇、啊，佢兩者一個啊相信復活，一個唔相信復活，兩個都可以啊啊。當要保祿中途咪想即係俾啲法利俾猶太人捉咗嘅時候咧，佢就利用佢哋之間嘅分歧咧。嚟到話，佢我哋話耶穌復活咗喎，咁即係有信人有復活呢件事喎，咁啲法利西人、撒杜西人咧就唔相信有復活啊嘛，咁啊於是咧佢哋兩俾佢哋兩者之間有啲拗撬咧，讓保祿能夠鬆身可以話嚇、啊，即係。當然每一個所謂乜黨派或者咩法利塞黨、撒利塞黨、師制、經師，即係有唔同嘅背景同個質點講啊？分類就本嚟唔可以，一個係因為師制係真係喺宗教層面大啲嘅，同埋經師都係佢解經嘅做師傅嘅。咁同埋然後佢哋法利塞咧，佢係尖牛角尖咗去嘅，咁又有。但當時嚟講，佢哋呢班人咧都組成咗個公議會，即係好有喺政治層面，因為羅馬人上高羅馬人啦，下低嚟講咧耶穌時代咧，佢哋係統治翻巴勒斯坦呢個地方，即係猶太人。 撒瑪利亞人咧就唔屬於個公議會入邊嘅， 唔屬於，佢哋係外邦人。撒瑪利亞 人本身都係猶太人，不過咧就 因為係呢、這個個國。南北國分裂嘅時間分裂嘅時候咧，咁所以《約望福音》第四章咪話咯，個撒瑪利亞婦人話：，你嘅祖先喺邊度拜？我哋喺耶路撒冷朝拜，究竟點咧？咁就係因為佢哋嘅分裂，佢哋可能亦都侵，即係喺個環境生活卡咗啲外邦人嘅因素咧，造成咗佢哋嘅表達方式改變咗。於是呢啲猶太人咧。或者話耶路撒冷呢班啊嘅猶太人咧，就唔承認佢哋嘅，認為佢哋係已經係叫做咩啊外族化咗，所以唔知即係嗱，或者需唔需要講咧？我覺得就唔係太重要，不過講到嗰類人嘅時候，先提及嗰類人嘅背景， 可以叫做朝拜咧，咁跪拜咁嘅分別，冇